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 两部网络日志，一个爱情故事。 爱是会令人盲目的，因为我只会见到波点先生的好。每日翻工，我都好期待同佢短短咁倾下，成为我翻工嘅唯一目标。不过波点先生最大嘅缺点就系蠢啊！究竟佢几时先知道，几时先明白，定系佢心入边根本冇我？ 我终于知道佢究竟系患咗咩 cancer。呢一种病的确系可以令到佢永远咁离开我。呢一种病叫做变心。 谢安琪饰演阿阳，李日朗饰演丁木。 网志改编广播剧《部落平衡线》。 12月4号，我决定我要主动咁争取我自己嘅幸福，就算最后系俾佢拒绝，咁都算系我曾经争取过啊。所以我会主动咁样约波点先生。老实讲啊，要搵个藉口真系有啲难度噶。首先佢日日都咁忙，要搵个机会同佢讲嘢已经咁难，仲要唔好俾兰花樽听到，又要佢肯应承。唉，等咗大半日，终于搵到机会开口啦。不过好彩佢冇拒绝我，等埋佢放工一齐食饭，天都黑晒啦。呢餐饭食得好开心啊！临走嘅时候，我特登话要去佢屋企嗰个地铁站搵个朋友拎嘢，于是又可以同佢一齐搭地铁，见多佢大半个钟。地铁真系太准时啦！佢同我讲拜拜，一路睇住佢嘅背影消失，我先肯走。喺佢屋企附近行街，睇中咗一条好靓嘅绿色雪纺裙，但系价钱差唔多系我半份量啊！不过星期六同波点先生有一个好重要嘅约会。考虑咗一阵，我决定买咗佢，因为嗰日我要令波点先生对我刮目相看。 12月5日，或者我爱情信念本身就是错。我同佢太年轻嘅时候就开始经历咗一段漫长嘅爱情。呢一段爱情令我错误咁相信爱情应该系一生一爱。不过，如果一份爱情完结，究竟上天又会唔会自然咁安排下一次感情俾你呢？我真係好怀疑。我怀疑每个人呢，一出世嘅时候都有一本爱情嘅红宝仔。嗰本红宝仔一早已经列明晒你一生里面所有嘅爱情故事。而我嘅故事呢，佢走咗之后时间啱啱好，我竟然同公司里面少少嘅 reception 越嚟越熟。寻日放工，我同佢食晚饭，又讲下天又讲下地，简简单单，无拘无束，就好似有一位小天使嚟咗啊，陪住我过咗一个好寂寞嘅夜晚。同时又系因为佢而开始咗写 blog， 咁啱又认识咗同病相怜嘅海洋的天空，分享心事。当我知道海洋的天空已经揾到新对象，实在太幸福啦。他的例子正好告诉我，一生之中不一定只有一爱。或者我都可以找到另一个喜欢我的人呢？又或者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拍拖的？如果我跟海洋的天空在现实生活里面遇到，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展呢？海洋，你会不会爱我啊？ 讲笑咋。 12月8日，老板娘在星期六搞了个生日 party， 邀请全公司的同事出席，还说要带埋另一半。边度嚟个另一半？单身的朋友第一个切身的问题就是找 partner。如果我不是都要为了找个 partner 而烦恼的话，可能我都不会 feel 到几日之前那个小小的 reception 已经开始暗示说想做我的 partner。 唉，我真是人头猪脑啊，我怎会隔了一天才明白他意思的。既然我和他还未有 partner，为什么我不邀请他呢？跟着每日放工，我都会约埋小小的 reception， 倾下舞会的事。如果有最合拍拍档奖，我第一定拎到的。我决定要重视这一次的舞会，要在他之外的女性身上花多一点心思。原来海洋的天空听日都要参加舞会，还要提同他最爱的波点先生。这个世界真是充满巧合，两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的舞会，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晚上啦。 两部网络日志，一个爱情故事。 12月9日，我想我真的迟了一点，因为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一直口中的林先生是大老板的仔。身边有一位这么有权有势的人，我可以这么懵不知道。当我和小小的 reception 去到舞会的现场，林生已经拉住我的手，带我四周围认识其他的贵宾。头半个钟，我完全冷落了我小小的 partner。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而他又很体谅地点头示意他明白。可能林生他拖得我太实了，又或者他真的太热情了。在这半个钟里面，我的感觉很怪啊。我觉得我好像变了他女朋友，变了舞会的女主人啊。之后呢，林生又拉我出去露台喝酒。当中他跟我说的话仲得人惊啊。 你酒量好差啊。 是啊，我喝少少已经会面红的了。 上次的 project，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讲声多谢添。你知道啦，在公司始终不是太方便的嘛。其实从第一眼开始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我需要你。 等阵，难道他跟我表白？那怎么办啊？ 我是指公司需要你。 多谢你跟公司的赏识啊。 如果我没估错，你的舞伴是上次那位卧底模特儿，是吗？ 是啊。 他是你女朋友？ 嗯？哦，不是。我现在还是单身的。 单身那好啦，是时候将你还给他了。代我讲声话，他今晚真的很漂亮。 多谢。终于可以脱离他一段时间，我真的怕他会骚扰我，性骚扰那些呢。而我又真的很怕我会走去报警。舞会开始了，他又走近我和我小小的 partner 身边。好彩，原来他只是为了邀请我小小 partner 跳这舞。在一首 Wonderful Tonight 之下，林生和小小的 partner 翩翩起舞。他真的很靓，每一秒都令人心跳加速。舞会之后，我送小小 partner 回家，他一直翘着我的手臂，而我 在临走的时候都跟他 goodbye kiss 了。 12月9号爱情或者真的来到了。大型水晶吊灯、长长的楼梯、醉人的小提琴、华丽的晚装，还有波点先生啊，简直令到今晚是 perfect 啊！另一件美好的事就是今晚我亲眼见证了魔法的厉害啊！兰花樽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雅的陶瓷花樽啊！你跟平时真的很不同、啊、 一日对着我朝见口晚见面你都不认得我、啊、 哇你今晚真的很 elegant、啊、又有气质我差点认不到你、啊、 我告诉你啦女人不用任何时候都漂亮只要你在最重要的一刻将自己平日储埋的艳光一次过散发出来这样才可以杀一个措手不及才可以令人深刻难忘的You must be alive.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简直就是至理名言啊！兰花樽的 partner 是一个高大威猛又细心的律师啊，仲系佢男朋友添啊！而我的波点先生咧，就成晚俾个二世祖缠住，想同佢讲嘢仲难过平时啊！但有时我哋嘅眼神会喺同一点嗰度接触，四目交投。互相点头微笑，含蓄到好似初恋咁啊！个波卒之开始啦，我已经做足晒心理准备，我主动邀请波点先生去同我跳第一隻舞。但系嗰个讨厌嘅二世祖啊，佢竟然走过嚟请我跳舞。哎呀，点解会系佢噶？基于礼貌同埋身份，又唔可以拒绝、啊。Tears I cannot hide.跳完舞之后仲唔见咗波点先生添啊。二世祖又成晚缠住我真係好烦好烦啊。直至到离场我都仲未有机会遇返波点先生啊。正当我好失望咁样离开就喺个会场门口见到波点先生好似喺度等緊人。佢主动话要送我返屋企啊。一路上我哋都冇乜嘢讲淨係间中互相望下对方。就好似眼神可以交代晒一切咁啊！到咗屋企楼下，我正想转身走嗰下，佢突然间锡咗我一下，我真系唔识得点反应啊！可能只系代表礼貌啦，又或者只系一个 goodbye kiss， 但我宁愿相信呢个将会系一个爱情嘅序幕。我感觉到当中包住爱嘅成分，波点先生。他喜欢我他正式爱上我了。 网志改编广播剧《部落平衡线》主演谢安琪、李日朗作者李伯恒、朱佩君，编剧阿亨，原创主题音乐阿 Low。